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三的无所不谈，今集呢就因为你的消失，不是消失， 但我看不到自己。 是啊，他的什么 有事需要回乡。 是不是，你一定是去相睇。 对咯。 我着草啊，其实。 不是，你一定是去相睇，我不理。你不是，你快点嫁我有钱佬，唔该。我讲下啫，继续。 我会介绍埋俾你的，你放心。有难同当啊嘛。 咁惨。 是啦，就因为我行开了，所以呢今集就要录啦。即是非常之抱歉啊，大家，但我哋都会喺 chat room 嗰度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咁都系嗰句啦，咁希望大家即系 share 我哋呢个 live 啦，咁同埋记得 like 我哋 YouTube 个 channel 同埋巴打台个 Facebook page 啦。 系喂，咁我哋叫咩名都未人知道，我叫仙人。 哦，跟你带头啦。 佢讲 share 完之后，我哋先介绍自己。 冇错， 一定要 share。 同埋你要带头噶嘛？ 系，我系仙人。 系， 我系野企啊。 我是靓靓， 系啦。今日我哋讲咩啊？ 今日我哋讲网上购物啦，虽然都系讲网上，但系咧，其实咧，我谂大家都有试过呢个淘宝嘅经验啦，即系无论系你直接定间接啦， 嗱，真系好坦白， 同埋团购。 淘咧，我到而家都未，只淘过一次啫。 嗯， 仲要系好耐好耐之前淘过，就系淘个杯。 系， 因为嗰阵时就系可以用。嗰啲叫咩柜员卡，即系 ATM 卡，咁我先去用过一次，跟住之后咧，我发觉我系唔识用嘅，我同佢个 communication 系有啲，即系或者个 logic 有同佢谂嘢有啲唔同咧。我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即系网上购物咧，我应该系 eBay 同 Amazon。 系， 咁变咗 外国其实最多人系用呢两个嘅网个平台嚟买嘢噶嘛。 系，但系我发现我唔中意 eBay 嘅， 点解咧？ 我中意 Amazon 多啲嘅， 点解咧？有咩分别咧？佢哋两个？ Amazon 我感觉上佢自己啲 shop 咧，啲嘢通常系真啲嘅。eBay 咧就大部分系 private user， 即系个人嘅嘢比较多啲。 喂，其实系 YouTube 拍卖先定 eBay 嗰啲先 ？YouTube 冇拍卖， 唔系 YouTube 冇咩？ 有拍卖，即系人买上去拍卖系得啦。 Yahoo 有拍卖先定系 eBay 嗰啲先咧 ？eBay 先噶， 其实系好耐之前，如果冇记错咧，喺2003-2004年已经有 eBay 出现嘅，咁应该即系如果系咁讲，应该系2003-2004年 eBay 就应该劲过 Yahoo。Yahoo 系香港起先嘅， 香港唔系，拍卖都好早有噶啦喎。Yahoo 不如咁讲啦， 2003-2004啩， 最多人即系最多人熟悉嘅，全世界真系 eBay 系最多嘅，最早亦都系佢嘅个平台，讲紧拍卖嘅平台 系 啦， 即系但是你香港始终是小呢，早期真的没什么人用的。即是你 看你想买什么啦。 我哋惯都是看件实物的嘛。是。你说外国揸架车或者揸几粒钟才去到 那个。本来它的 concept 就是买二手东西的。即是譬如我家有本书。即是以前我哋开头玩 eBay 嗰阵时就系、是，或者我有堆书，有堆旧书，算啦，又即系唔知攞去边，跟住嗰时仲喺外国啊嘛，咁你就真系山长水又远，咁所以 that's why 咧就会有 eBay 呢样嘢，就系、是、internet 到 bid， 或者系啲二手衫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啦。 系，咁啊，香港人更加唔早，你香港早期唔兴，你都有啲好多夜冷噶嘛。 系、啊， 你香港你睇到你啲酒楼执笠有夜冷啦。书有夜冷啦， 书有夜冷咁， 佢有啦，以前有啲好多旧书卖啊，你唔记得 啊？而家都有旧书铺， 嘉禾戏院，唔系嘉禾，依家你话嗰间金星戏院咧，即系旺角嗰间嚟啦，金星戏院啊，以前前啲有间武侠馆，嗰间咁啊卖旧书，同埋上海街嗰间旧书，嗰啲书踢到啲山仔咁，你自己去抄咯，你抄到啲好嘢咪有，系啊 ，interesting， 真系 书有。夜冷，你有啲嘢執笠噶嘛？ 執笠大 租書嗰啲咁咩？咁你、啊、你可能啊，你啊斷本賣翻嚟啫，佢可能斷根賣翻俾嗰個人噶嘛？ 都啱， 斷一蚊本咁樣賣翻俾佢。有啲人中意執，有啲好啲舊書新書。 舊書其實 OK 嘅，因為我企喺前排，我買咗本一兩蚊嘅書仔咧，喺灣仔。因为它是一个庄子的，但是真的是旧书来的。那我觉得 OK 的，虽然现在没有那个出版社的了。但我发觉以前的文笔是好一点。 当然写得优雅一点。 是不是我不知道那本东西那么叫我看得明白咯。你就算中文有限公司来的了。 现在是因为那个生果日报出现呢，就搞到所有都通俗了嘛。以前报纸是不会口语化的。 是自从他的出现 之后、啊。如果你咁讲法，我有阵时喜欢看明报多啲嘅、嗯，明报周刊入面有啲 article， 咁佢嗰啲文章系啲文笔系好啲嘅。 即系佢系真系用语体文，咪真系唔会用我啲俗通俗 的。其实我哋大部分已经系用白话文噶啦嘛，咁但系白话文得嚟，我都系斯文咁，即系斯文啲、嗯。 即系冇咗语体文咯。嗯、即是那些书面语言、 哦 okay, 是啊、即是不同现 在的事啊那些现在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不会用这些的嘛 没 有 的 没有的是啊、嗯、现在是这样的嘛还、嗯、有那些什么、啊、军二手军备又有啦啲啲咩 outlet 嗰啲咧就扮話咧，就你出口咧，譬如你出口啲衫咧， 啊，以前灣仔有啲嘅係啊，灣仔有啲出口 嗱，佢咪咩嘅？你做嗱，我同你訂一百單，咁、 嗯、 你唔會真係做一百單噶嘛？你真係有損耗啊，有啲會要退貨噶嘛？咁你係咪要做多十零廿單？你預咗人哋要退貨噶嘛？換噶嘛？ 貨尾。 咁如果你咁好彩，一百單落咗，咁啊冇問題喎。佢真係 OK， 全部 OK 嘅。咁你嗰二十單點搞咧？ 同埋咧，有啲咧，即係譬如話啦，嗱，講翻即係我哋都講翻啦。譬如話我自己即係上網買嘢經驗啦，其實試過嘅。譬如話你淘寶嗰啲啦，咁樣或者係有啲而家其實興埋咧 ，Facebook 咧，佢哋會做一啲 page 咧，係專賣嘢嘅。 但係佢俾唔到錢喎。 Even Instagram 嗰啲都會有呢啲、 嗯。 但係佢個 check out 嗰個 payment 係點咯？ 佢個 check out payment 咧就係、是、你要同佢交換聯絡方式，然之後你譬如用 WhatsApp。咁样而家最 common 啦，咁我 WhatsApp 佢个买家，我要边一件，我过数又好，哦、我用 即系唔系喺翻个 app 入边，即系好似 eBay 入边咁样。 大部分而家系咁嘅，咁而家Facebook 啊、Instagram 嗰啲咧就嗱，以我所知 Facebook 比较清楚啲嘅，佢哋直情系有个商店功能，你可以喺嗰度 check out 嘅、嗯，即系喺嗰度俾埋钱嘅。 好似冇 check out 嘅， 但系呢个买卖方法都系。 唔係喺外國 中意實物啊！你始終都你中意摸嗰個手感啊，係咪啊？ 唔係，即係你有時影嗰個相咧， 嗱， 即係等於我喺網上買波衫。佢已经咧，哇！呢啲夹位啊，全部都好清楚 ，3D 咁转晒件波衫俾你睇，我都觉得好烦，都系我拎起嚟睇最好方便。 嗱，即系咁讲啦，我当初喺外国读书嗰段时间咧、我发觉佢最俾我最好嘅嘢啦 ，Amazon 我最中意嘅嗰阵时喺英国，就嘅原因就系搵旧书，即系学校啲书，即系教科书好 Q 贵。真係好貴，即係如果是係啊，二手真係平好多， 係啊係， 即係差個位啊， 加你幾蚊喎？如果你嗰啲 差個位喎、啊，兩蚊，即係英鎊， 即係廿蚊，可能你嗰度係 兩蚊 蚊兩蚊，係 啊，差個位，咁所以變咗你問我嘅，因為地方遠啊，咁變咗有陣時你係啲個人嘢咧，就有陣時買二手嘢真係平好多，即係我覺得 reasonable 啲嘅，咁你預咗係即係有陣時有啲即係一本書啫，爛咗少少唔緊要啦，佢唔會成個佢唔會成篇冇咗噶嘛。最多都是寫下字啊，諸如此類啫。咁我覺得 remarks 是 OK 嘅。咁你問我嘅，如果你係用開，譬如我有一段時間嘅住北美洲，喂，你想買啲美國嘢，係咪下下要揸停車落美國咧？喂，都揸都油費啊，啱唔啱啊？嘥時間， 仲貴添啊！你計翻啲時間。 係啊，咁就變咗有陣時候你知道嗰件貨物，你可以係揾翻嗰間嘅嘢，就喺佢個 web page 度買咯。 咁就真係方便嘅，自己嘅網上商店囉，因為真係好遠㗎嘛，你知道。同埋而家其實呢，香港人呢好多呢都主要用啲所謂你哋即係會叫做內佬嘢 呀， 因為香港呢唔係間間鋪頭都可以喺香港度設立門市㗎嘛，你都知道香港啲租金又貴，人工又貴，乜鬼都貴嘅。咁但係呢佢哋又想用呢點樣去買呢，就用網上商店啦。咁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網上購物嘅一種嚟嘅。 其实网上商店你要人哋多用咧，你第一你真系要货真价实， 嗱，所以就 对版， 所以啊，即系佢哋中意就而家后生嗰代咧，就中意系团购啊，或者系 bid 啊，诸如此类。我就唔系嘅，我中意佢话个 web page， 即系嗰间嘢，譬如即系咁讲啊，可口可乐，我去可口可乐嗰度买嘅，咁样买咯，即系或者我系买贵咗噶，咁但系个问题你个信誉咯， 系 即系你会 开场嘅时候咧 ，sorry 啊，开场嘅时候咧漏咗一样嘢我，咁咧就我哋不如而家我去讲一讲，其实而家网上购物嘅平台咧，就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不如慢慢即系讲咗唔同嘅类型。咁唔係我係針得太快，佢哋咧未即係觀眾未必即係 get 到咁多嘢啦。首先咧就是、團購啦，咁團購咧嘅意思就係、是、大家都知啦， 佢哋好兴噶嘛，集结到一定嘅数量就 cut 单， 嗯， 就起团啦。咁其实通常价钱咧就比较优惠，就比较平嘅。咁但系咧，有时 其实香港先有团购，讲真， 唔系讲真，佢团购大家着数啫嘛。即系譬如佢预咗我要整呢个面包， 嗯， 如果一百个面包咧，我就嗰个盈利 OK 啦，同埋。因为我买一个梗系卖得贵啦，但系一百个预咗一百个我就可以平啲啦。 即系佢嗰啲嘅成本变咗系可以再压低啲咯。嗱，咁而家讲下啦，咁佢而家最大嘅平台啦，咁就系边几间咧？就有就譬如 Group Buyer 啦，有条。 我哋出第一张图啊，唔该。 咁然后仲有一个咧，就系啊 Groupon， 前身叫 Groupon， 而家咧就叫 Hoco Buy。 我咩未听过？ 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头先阿仙人讲咧，就是、Yahoo 拍卖嘅另一个分身，嗯、叫做呢个 Yahoo 购物。其实嗰都系团购嚟噶。 嗯， 系啦。咁然后咧，另一样咧就系、是、网上商店啦，就系、是、大家成日咧都会，譬如我揿咗个网页啦，咁、好似我头先讲过话啊，来佬货咁样样。 嗯， 咁我哋去到譬如话有啲外国铺头，咁佢香港冇门市噶嘛，咁佢就会做一个网上商店，咁你会成日见到好似有一个购物车嘅有个标志喺个角落头嘅，咁、嗯嗯、大家咧就会系可以将啲即系你睇到啲货，你揿咗落去，你就可以加落购物车度，咁你就可以直接就你买完就可以结账。 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啦，即系譬如你去 Nike， 你去美国 Nike shop 度喺个 internet 度都笃，咁你可以买晒你中意 Nike 嘅嘢，咁肯定系喺 Nike shop。 唔系，唔系呢个上 Nike 个网买嗰度、嗯，可能。你在香港就买不到 Nike 出的爬山鞋的、 yes. 有的有的美国有些款 但美国是会入这些爬山鞋 的还有一样东西其实现在很多这些网上商店做得很好的、 嗯、 以前呢很久即是好几年前他们是还没说哦去到香港的你买满多少钱我就给你免费邮费我送到过来啦以前不是的你另外还要给多一程速递钱的、嗯、那里肯定不是几百元有时呢多的上成千元的现在呢很多这些网上商店呢它是做到一样东西是你买个譬如500元或者买个1000元的譬如港纸、嗯、或者当地譬如是、譬如当地10元美金啦20元美金咁样、嗯、它就会直送到去你的屋企、嗯、或者是。 包邮 嘅， 系啦， 即系好似淘宝咁包邮。 因为其实大部分 淘宝都未必做到咁样噶，淘宝仲要集运，其实都冇佢咁方便噶。 其实好得意嘅，因为香港系个香港地理环境问题，嗯、而喺美国或者加拿大咧，譬如欧洲都系啦。你譬如我喺英国嗰阵时买嘅大部分 EU 嘅嘢咧，佢都系 OK 免费送到嘅。喺、 嗯、 美国又系咁，喺加拿大嗰时又系咁、嗯，美国送过嚟北美洲免费嘅，系、嗯、香港先一个就即系其实两边不是人 啊嘛。 唔系啊，大陆都系嘅，我哋两边。 大陸不包香港噶，但系佢又讲话香港系佢嘅一部分嚟噶，但系就唔包邮到香港。 喺淘宝入边系唔包， 真系拗爆头噶，你知唔知？ 嗯， 系啊，所以其实都即系喺 internet 嘅世界入边都有分种族嘅。 其实而家香港咧，譬如话嗱，莎莎啦， 系 实惠啦，同埋头先阿先人讲 Nike 啦，都有网上商店噶。仲、嗯、有一样嘢，其实我好同意咧，就系话 Nike 咧有网上商店仲有一个好处。而、 嗯、 家香港咧兴有一个潮流。炒鞋 啊，系啊，好耐啊，系啊， 我真系唔明啲人炒对鞋买翻嚟入 1500一对跑鞋， 系 啊，正常啊， 炒到1500，但其实嗰对咧，你睇翻睇翻上网上面佢嚟到香港咧， 九嗰啲嘛， 系啊，咁其实如果我去帮衬呢啲咁样网上商店买咧，我用翻佢哋本身 Nike 嘅零售价买咧。 即系你觉得 便宜咯，系啦，同埋我唔使俾你赚一笔，好似俾你甩到一颈血啊， 即系等于我以前好中意打保龄， 嗯， 其实我依家都中意打，不过脚痛打唔到啫， 同埋又唔就脚咧。啲保龄球场 唔系啊，你以前嗰啲保龄咧、嗯，你冇得网上订购嘛？你都唔知好鬼贵喎。 嗰啲波系咪啊？ 系啊，嗰啲波啊，又唔靓噶嘛， 鞋 都贵。依家唔系啦， 又即系打保龄都仲有专业鞋，好似打网球有一对鞋咁样噶。 梗系啦， 保龄啊，我冇打过啊， 全部嘢都系可以 tailor make 噶。 嗯， 保龄系两对鞋唔同噶嘛，个底可以。要有啲魔术贴嘅，一边因为一边系线嘅，要一边要绝脚嘅， 因为嗰个系木板地， 要 swing 出去噶嘛嗰下，系、 哦、 啊， 即系唔讲唔知道。好，咁、嗯、其实咧，仲有第三样嘢咧，就是、代购。 第三嘢就系等一阵先，横掂都系就嚟约 overtime 咁，我哋不如去 我哋下 次 再讲埋代购啦， 系 代购定代购？ 代购 哦，代购。